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我们是跟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以及我们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去主办的这一档节目。在中招咨询到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西城区的学校。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三所学校，分别来自于实验中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以及北京八中三所学校。如果您对于这三所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在上面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可以及时向我们的三位老师进行这样的一个中招的咨询啊。中招究竟政策是什么样子呀，招多少人呢，然后大概分数线是多少啊，诶，这个今天老师在这儿可以实时的回答您的问题，包括教学特色啊，究竟每个学校有什么样的特色，都是好学校，但是肯定有特色特别鲜明的一些特点，那么您的孩子适合于什么样的学校，我觉得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去啊这个详尽的了解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小升初特长生最后一年招生，特长培养回归兴趣初中。那么海淀登记入学派位录取5418人。明天北师大北理工举办校园开放日，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末北京各区进行小升初特长生统一测试，这是本市最后一年进行小升初的特长生招生，取消和升学挂钩，特长培养逐渐回归发展孩子兴趣爱好的初衷。那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9点，第一批参加完特长生考试的学生走出二中考场。石家小学的刘同学带着自己制作的光纤灯参加了创新实践类特长生的考试。 抽签问问题的，这是什么工具之类的，然后还有拼鲁班锁。 对于能否考上，家长李女士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他这个创新科技只招4个人，估计他们学校可能就报了至少有个50-60，还有别的学校呢，纯粹是因为他喜欢，然后有这个然后试一试。 今年全市142所中学共招收约2500名特长生。市教委表示，明年北京将取消小升初各类特长生招生，目的是让家长降低特长生培养的功利性，回归发展学生兴趣爱好的初衷。对此，很多家长表示理解。 无论他取不取消，家长们培养孩子就是综合 素质的这个愿望不应该改变，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在实现一件事儿的时候，自己实际上是可以去努力的，这就可以了。 北京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副校长刘忠义表示，取消特长生招生不是取消特长培养，比如今年特长生首次增加了冰雪项目，陈经纶中学将招收两名冰球特长生，未来学校依然会通过社团、俱乐部等为真正有特长的学生提供发展机会。 现在冰雪进校园以后，很多孩子都能深入这些活动中来，把自己的兴趣得到激发了，那么给他提供兴趣发展的机会呢，这是最最关键的。 广渠门中学副校长邢颖认为，新政对学校招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每年招收的特长生人数有限，学校的科技、体育、艺术社团都发展得很好，更多的是依靠学生入学后的学习和提升。 小学生主要是发现兴趣，到了初中我们是培养爱好，到了高中我们是培养特长，所以孩子们喜欢什么，我们在小学并没有告诉他你就是要学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收来的这个小学的管乐的特长生，到从我们学校高三毕业的时候是篮球特长生走的，所以就是说孩子们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和发现自我的过程。 好，来关注下面的消息。近日海淀区中招办进行了登记入学派位，最终结果显示，登记入学派位共录取学生5418人，其中第一意向录取4415人，第二意向录取708人，第三意向录取295人。那么据了解，此次参加初中登记入学派位的学生共计17821人，占全体升学学生的 82.2%。 今年海淀区登记入学64所学校共计划招生6120人，完成了计划率 88.5%， 占全体升学学生的 25%。 距离高考还有20天，考生和家长都在与时间赛跑，与此同时，各大高校也在用各种方式吸引考生的关注。本周末，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将开放校园接待考生和家长。周日的校园开放日有两所重量级高校，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届时两校招生部门、各学院和相关部门将就招生政策、本科教学、国际交流等问题接受考生和家长的现场咨询。今天呢是继续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分别是实验中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以及北京八中三所中学的老师。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把您的问题提上来。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三所学校的分别的介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建于1917年，前身为师大女附中，学校是北京市首批示范性高中，教育部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中学教育改革的实验基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是会做人、会求知、会办事、会生活。学校的校训是诚信、严谨、求是、拓心。实验中学分设高中、初中，本部占地面积35359平米，建筑面积51667平米，运动场馆面积12000平方米，分校建筑面积29930平方米。于2007年8月竣工，90年发展历程，学校取得成绩显著，先后评为北京市全面育人办有特色学校、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先进校、北京市中小学科技活动示范校和科普教育基地、北京市外事先进学校、健康促进金牌校。学校在历届高考中都取得优异成绩，大学升学率为100%，每年重点大学上线率均在95%以上，其中考入清华北大两校的人数约占26%以上，每年向11所大学保送优秀生10余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刚才听到介绍了，我们首先请来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副校长李晓辉，李校长做客节目。李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刚才呢其实对实验中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其实并不全面，它只是一个概况。我还是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实验中学的特点究竟体现在哪儿。大家都知道实验中学好，但是好在哪儿？ 谢谢主持人。实验中学呢，我想这样借助于外在的几个例子来说一下实验中学的这个特点。一个呢是2017年实验中学呢迎来了百年校庆。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呢，我们请了很多嘉宾做论坛。在论坛上，北京教育界的元老陶希平先生对实验中学在做论坛之前用了两个词评价实验中学：低调、优质。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反映出实验中学的特点。实验中学100年来一直在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出大量的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在宣传上呢，一直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所以用了这个低调和优质这么样一个说法，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们学校呢，蔡校长提出来的办学理念，叫两真，做真教育，真做教育，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所表达的是一个教育家的这样一个情怀。所谓做真教育，指的是按照教育规律做教育，包括两个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真做教育表示的是全身心的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做教育这件事情上。那么与之相关的，那么学校就提出来要促进每一个在校的学生自主健康全面的发展，并提供与之相关的丰富多元可选择的课程体系，改变教学组织形式，采用行政班跟教学班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大力开展课堂教学的研究，促进学生在课堂上能够实现最高效的发展，促进学生的多元发展。由此呢，可能就形成了实验中学特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在百年校庆之后，我们的行政班子在校长的带领之下呢，对学校百年的文化做一个大概的这种归拢和分析，最后大概形成了这么几个关键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求真，这是跟做真教育一脉相承的。第二个是务实，然后是守正创新，然后是包容和担当，代表了实验的文化。 刚才您从校园文化，包括从这个咱们整个学校做真教育、真做教育这两个角度去给大家去概括的说了一下整个实验中学的一些特点。确实实验中学很低调，因为我作为一个跑西城教育口的一个记者，很少能够去比如说去实验中学去做采访，因为很多事儿呢都是干了但不说啊。但是我觉得今天作为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干了咱们都得说啊，能够让我们的家长同学们更多的去了解实验中学，知道它的好，好不好？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跟我们实际的教学去挂钩了。刚才您也谈到了，现在我们是行政班跟教学班是有两块这样的一个并轨的这样一个制度，但是呢，其实新高考之后，我觉得好多的这个咱们的高中这段可能都在实行这种行政班跟教学班的这种模式。那么实验中学的特点是什么？包括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行政班跟教学班的这种改革的？ 好，从现在的高一，应该是2017年入学的高一，北京的高中的学生将来的高考将面临着新的这样高考的方案，那就是两依据一参考。那么两个依据呢，一个依据是语数外的高考，第二个依据呢是理化生史地政六科当中选择三科作为一个等级性考试的成绩计入。那么依据这是依据，参考呢是综合素质评价。那么大家会关注到，由于这里边有个六选三，六科中选三科作为选考的科目，也就是意味着2017届开始入学的学生他必然会面临着科目选择的问题。这是选考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原有的这个行政班可能就很难满足学生对于科目选择这样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很难满足呢？因为我们简单做一个数学的计算，六选三，那么从组合上讲，理化生、理化地、理化政等等的有20个组合。一所学校，你比如说我们高中的规模是14个教学班，那么这20个组合教学班，原来这个行政班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学校就必然会做出一个选择。那么你是整个完全打乱了之后走班，还是说把它重新分班按他选择这个科目，还是说保留行政班然后在选择的科目上才去走班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是每个学校所面临的三种选择。那么实验中学呢，是从2014年高一入学开始就开始来探索行政班跟教学走班相结合的方式。 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原行政班不变。 嗯， 那么学生在选择科目的时候和科目分层的时候，他有教学走班。最早的时候，我们是拿数学、物理、化学三科做分层走班的，把它分成 PARB 层。这个 PARB 层今天在这儿不多解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到学校的网站去了解相关的信息。 嗯， 那么这个分层之后呢，我们做了三年，就是在三年。2017年我们做分层走班，就是行政班跟教学走班的第一届的毕业生已经参加高考， 嗯， 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绩。 嗯， 那么到2017年新高一入学的时候，我们就讲既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的依然采取行政班跟教学走班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那么所谓的行政班跟教学走班呢，保留的原行政班，高一入学， 嗯， 分班之后语文、 嗯、 英语包括体育基本上是以原行政班的方式进行教学， 嗯， 数学以分层走班的方式进行教学， 嗯， 理化生史地政在高一是组团内分层走班、嗯、高二开始根据他选择科目的情况再做走班的这样一个教学， 嗯， 相当于我们在高二的时候并没有把班做重新分班， 嗯， 也没有打乱了之后做大的这样一个走班，就是原行政班依然保留，但是根据他选择的科目我们采用走班的这样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满足每一个学生对于科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嗯，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促进每一个学生自主健康全面发展是相匹配的。 其实从您刚才的介绍来讲，我大概获取了几个信息，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希望实验中学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是短板不短，长板要长， 概括的非常好， 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对的， 嗯，确实是也是良苦用心，而且时间非常早，2014年，是不是也借鉴了一些就是外省市他们的一些相对的经验？ 当然，因为对于这个整个的教学组织形式探索呢、 嗯， 全国一些省市走的都非常靠前， 嗯， 我们也借鉴了很多这些省市的做法， 嗯， 当然在做这个做法过程当中，我们就更加坚定了是行政班跟教学走班相结合的方式， 嗯， 比如。很多的学校的经验是高二学生选科之后、 嗯、 根据学生选科的情况 重新打乱 重新分班， 嗯， 做重新分班的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高一一年、 嗯、 因为实验中学其实我们中国的所有的学校的一个传统， 嗯， 班集体的建设都做得非常好， 是的， 班集体建设做得越好， 嗯， 高二重新分班的时候的阻力越大， 痛苦也是 也非常痛苦， 嗯， 所以第一我们想呢，我们一年的这个班集体建设的这个已经形成了学生的精神家园，不能轻易的去打破。 嗯， 第二个，重新分班前面提到过，20种组合、 嗯、 没有办法做到所有的学生的组合都能够得以满足。单科满足我用别的方式，但是如果是分班的话，20种组合是很难满足的、 嗯。 所以我们不希望出现，为了能够我们这个重新分班组合能够实现，去动员学生改变自己科目的选择。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想我们还是坚持尝试。 嗯， 那么行政班保留。那么选择的科目采取走班的这样一种方式。 今年在实验中学这块招生计划大概是分几块？ 实验中学的招生计划呢，总体来讲是分三大块。第一大块呢是属于名额分配批次。 嗯， 名额分配批次呢，一个是北京市市统筹一，面向除东西海以外的其他区的所有的学校的普通校，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是30人。 嗯， 第二类呢是属于校额到校，也是有西城也有西城外的这个学校，大家如果看的话呢，在5月18号北京考试院的这个上边已经把相关的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分配得非常清晰了。 嗯， 我们的计划呢是34人。 嗯， 那么名额分配批次的第三类呢是面向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有优质校有普通校。 嗯， 优质校呢是42人，普通校是43人，所以名额分配批次我们总共的招生计划是149人。 嗯， 第二类呢是属于统招批次，统招批次呢这里边的数也比较复杂。那么一个呢科体育特长生总的招生计划是73人，那么第二个呢是属于集团校直升，集团校直升呢是40人，第三类呢是属于面向西城区的理科实验班是40人，第四类呢是属于剩下的西城的统招是73人，所以总的计划呢是236人，226人。 嗯， 这样呢我们在高考班这一边大概是375人，第三类呢我们还有一个中美合作的国际班， 嗯， 国际班的招生计划是120人，所以目前发布的招生计划是四百九十五人。 嗯，好。 好，因为时间原因，那最后再说一下学校联系方式好吗？ 好，有两个联系方式，一个呢是普通高考班的联系方式是6652-6016，国际班的这个咨询的联系方式是6652-6093。 嗯，咱们有开放日吗？最近？ 开放日前面已经有过了，但是在7月4号出分之后，我们会在5号左右会再有一次校园开放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实验中学的官方的网站，相关消息会在上面发布。 好，非常感谢李校，接下来的我们就走进下一所学校华夏女子中学。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的执行校长刘海霞刘校来做个节目。刘校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所以今年呢叫女子精英班，招生计划是40人。招生的范围是西城区，方式是统招的方式。中考以后，有意愿的家长可以报志愿。报的志愿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它的方式是普通班的方式。但真正招进来就是女子精英班。 北京八中由1921年建立的私立四存中学和1947年建立的北平八中发展而来，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优秀的发展基因、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突出的办学成果。改革创新是学校文化的血脉，是学校保持优质发展的原动力。八中是北京市示范性高中，地处北京市核心功能区金融街，区位优势明显，教育教学设施优质，课程建设丰富，办学成果突出。学校关注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注重因材因类施教，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成功机会，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八中教师敬业爱生，师德高尚，业务精尖，现有正高级教师3人，特级教师11人，市级学科带头人及市级骨干教师12人，区级学科带头人26人，区级骨干教师100人，高级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0%。先进的办学思想和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成就了优秀的教育品质，学校的办学水平和高考成绩一直稳定在全市前列，高考升学率100%。近年来文理科一本上线率均为100%，高分段即考取国内外一流大学的学生比例稳定在较高水平。接下来我们走入第三所学校，北京市第八中学，有请到的是八中的教学主任王红王主任来做个节目。王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了。那么今年招生计划在八中这段大概是分为几块？ 八中这个招生的情况也比较多。我们的计划呢也是分为3大块。第一块呢是提前招生，就是我们中美课程班，它招生的人数是60人。第二大块呢属于这个名额分配招生，名额分配招生中我们学校也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市统筹，市统筹一呢专业代码是20，我们今年要招30人。还有一种招生方式是校额到校，专业代码是50，我们学校今年招34人。另外一方面的名额分配呢是只针对西城区的名额分配招生，我们招收85人。这是关于名额分配招生。 85人里面优质校跟普通校是什么样的？ 优质校和普通校的人数是不一样的。优质校是45人。普通校呢我们是优质校是42人。其他初中是43人。 好。好 ,OK, 这个是这个。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班的招生。那么我们普通班的招生呢既包括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它的专业代码是02，招30人。那么还有普通班，那么普通班我们招生的人数是116人。当然我们这116人中呢也包括各类的特长生。我们学校在这个素质培养方面呢就是还是做的特别多的，所以呢我们特长生也是各个类型都有，包括体育、科技、艺术这3类都有。我们学校国际部呢属于提前招生。国际部招生的时候呢它只招生具有北京户籍的应届生。 只要求北京户籍是吧？ 对，另外还有市教委所说的9类人。那么对于我们学校这个国际部来讲，虽然办的这个时间这几年不是特别长，但是这几年呢可以说从我们整个课程的设置来讲也是越来越有特色，越来越规范。它包括北京市高中的课程，还有